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部署春节期间首都防疫工作，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 北京探索一抓三保五强化就业工作模式，推动首都就业向高质量迈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今天开诊，可以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将在3年内推向全国，如何影响看病就医呢？ 12306辟谣。抢票加速包并不能拥有优先购票权。 俄罗斯今天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好，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赵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赵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傍晚前后这个风力呢已经明显减弱了。那么今天入夜之后呢，风力是在1到2级，天空晴朗，有利于气温的辐射下降。所以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依然可以降到-7度左右。明天呢天气整体而言是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的。空中呢依然是西北气流的影响，所以天气晴好，风力也不大，大气呢继续缓慢的回暖。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比今天还会有小幅的上升，在9度左右。需要关注的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气温低，大家依然要注意保暖。另外呢，最近天气持续的干冷，大家也要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的安全。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那么赵工，下周的天气趋势会是怎样的呢？ 下周的天气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主要分为3段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下周一和周二，大气还是处在这个缓慢回暖的一个趋势下，所以天气呢还是以晴为主，气温是平稳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9度到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5度左右，风力也不大。那么周中的周三和周四呢，是会有东北方向的弱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会回落到4度左右。同时呢，因为周中低空湿度会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天空云量会明显的增多，光照减弱，所以大家外出呢可能会有阴冷的一个感觉。最后就是下周的后期，周五到周日这个时段呢是有冷空气活动，虽然届时呢晴空会回归，但是呢冷空气会给下周五和周六带来4级左右的北风，并且在下周后期呢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预计下周五到下周日的这个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度左右，最低气温会再次降到-8度到-9度，到时候呢体感会比较寒冷，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也提前做好这个防风保暖的一些措施。天气就是这样。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89例，包括浙江77例，其中绍兴市69例，杭州市4例，宁波市4例，陕西7例均在西安市，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内蒙古1例在呼伦贝尔市，上海1例在静安区，福建1例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那么今年春节期间是不是要就地过年呢？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给出了明确建议，各地要基于风险研判，全国不能一刀切，要进行综合的分析评估，因地制宜的来出台相关政策。 梁万年表示，从全国来说，一些重点地区，特别是一些重点人群，还是要严格执行现行的防控政策。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还是要倡导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不必要的聚集。其他人如果出行的话，要倡导做好相关的防控，切实履行自己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梁万年认为，第二是要考虑分区，比如现在已经是中高风险的疫情区，还有一些特殊区域，比如口岸边境，比如马上要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北京，还是应该继续保持相对严格的管控措施。 梁万年还表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各地在考虑风险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输入，同时也要考虑输出，另外应该给公众明确的指导，比如元旦和春运出行相关疫情防护的一些资料和参考。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在发布会上表示，两节期间高风险岗位人员应该尽量避免出行，如果的确有出行需求的，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脱离高风险岗位14天以上，二是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三是在所在单位报备。 贺清华介绍，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航空口岸、陆路口岸从事进口货物的搬运人员、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感染的情况，有的地方还导致了社区的传播和扩散，因此对陆路、航空、水运口岸接触入境人员、物品环境的高风险岗位人员和集中隔离场所、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口冷链食品加工企业的高风险岗位人员，要严格落实底数清晰、人员固定、规范防护、全程闭环、高频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等防控要求，做好岗前培训和岗后观察。 视线转向北京，17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确诊病例是中国籍，12月9号从英国出发，12月11号经瑞典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健康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后，经闭环管理送到集中隔离酒店，12月16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2月17号转到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昨天下午召开的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3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87次会议，部署元旦春节期间首都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减少人员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加强春运组织和自驾游管理，严格在途健康管理。 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仍在高位运行，国内多地接连发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做好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会议要求加强远端管控与常态化内筛并重，全力以赴科学精准抓好疫情防控，确保本地零感染，确保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确保市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两节假期。 会议要求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严控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压减线下活动，倡导线上团拜，公园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市场、商超、餐饮机构、宾馆、酒店和文体场所落实好测温、扫码、通风消毒、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 会议还强调，要做好在京过节服务保障，让防疫更好体现城市温度，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确保价格稳定、供应充足，扩大文化公共文化供给，加大冬奥相关节目投放，丰富市民节日文化生活，保持节日期间疫苗接种服务不断档，做好流经师生、务工人员等流经群体生活服务和人文关怀，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市民反映的问题接速即办。 最近，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版防疫手册。手册中明确规定，所有来华涉奥人员在华期间将全程实施闭环管理。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所谓闭环管理，指的是所有来华涉奥人员从进入海关接受完核酸采样之后，将直接进入闭环管理，不与社会面接触。 到了之后，我们就实施一个严格的闭环管理， 我们这个闭环管理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三个赛区，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总体上是一个大闭环。但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馆、每个驻地每个的活动场所又是一个小闭环。这种闭环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闭环的交通来实现。它可以到任何经过批准的为了他的工作或比赛去到闭环的内的目的地，但是不能接触社会面，不能破环。 对于所有来华涉澳人员的闭环管理工作，将从入境的那一刻起一直持续到离境。 我们实施的是全流程，从入境到离境的一个全整个过程，你必须都要闭环，你不能跨区跨环到社会。所以我们安排了很多的小巴、大巴、中巴等等这一系列的交通工具，包括到张家口到延庆的高铁，都是实施闭环的专用的通道、专用的区域、专用的车厢啊等等，这些都闭环，全部把它闭环在里边。所以这个闭环措施呢，严格执行，它一定能够确保这个赛事能够安全。 根据防疫手册的要求，在闭环内所有来华涉澳人员包括国内相关工作人员需进行每日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 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的目的，第一时间能把那个阳性的病例筛查出来，尽快的把密接给控制住、管理起来，再有就把切断传播链，最大的限度的减少这种传播风险，以免影响赛事。所以我们通过这么整套的措施，能够确保我们整个一个闭环是一个封闭的闭环，是一个安全的闭环，让老百姓更加放心。 除了远端管理和闭环管理，第二版防疫手册是在10月25号发布的第一版防疫手册的基础上，就海关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住宿、交通、餐饮、密接管理以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转换期等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有助于指导利益相关方顺利度过赛事期间的每个阶段。 所以我想呢，最大的意义呢，防疫手册它一定是保证赛事正常运行的前提，做好疫情防控，保证运动员包括其他的所有境外人员的安全，同时还有保证我们中国公众的安全，这是我们最大的意义所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市探索一抓三保五强化就业工作模式，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就业新格局，推动首都就业向高质量迈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我们有一个平台，上面有各种培训，有安全驾驶知识、奥运英语，还有一些心理疏导，让我们公交驾驶员做一个全能型的驾驶员。 作为一名有20年驾龄的公交驾驶员，王燕从没有停止对职业技能的提升。她告诉记者， 现在咱们北京市交通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必须要学习各种技能，特别是咱们疫情爆发以后，疫情防控知识的普及、防御型驾驶这些知识，慢慢的我就觉得，哎，我有本事了，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我能应对了。 北京公交集团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共有员工9.22万人，不仅要承担像冬奥这种重大活动服务保障，还要在疫情爆发期间始终坚守在一线，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社会发展对员工的职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北京公交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高原说，北京市大力支持企业以训兴业，搭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服务平台，既帮助企业减轻成本，又稳定了就业岗位。 我们借助技能提升的管理平台呢，职工呢都是采取这种碎片化的形式学习，也不耽误工作呢，还能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大约呢有7万多名职工呢都已经参加这个线上的培训，大概能获得9300多万的资金的一个补贴。通过我们培训，今年的诉求量比去年下降了7%左右。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市已累计培训93万人次，补贴资金9.57亿元，同时保障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中小微企业发展，保障创新创业作为稳保就业的基础，政府也加大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开展全链条创业服务，帮扶初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石志敏的优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9年，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品牌包装、包装设计等一站式服务。石志敏回忆， 能保局的政策还是挺多的，最早的一次是参加了能保局的创业大赛，

在北京市两区建设启动以来，朝阳区已共计落地了137个重点产业项目，形成了10项改革创新案例。截止到今年10月，全区新设企业超过4.6万户，居全市首位。具有代表性的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在此期间注册企业同比增长近3倍。服务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渊明表示，金盏服务区下一步将打造新型样态的国际化商圈， 依托于我们的3号线、12号线、24线的连通，形成我们的这个预办登机底化的模式。未来呢，将在这里实现我们免税消费、预办登机、办公场景、文化娱乐、购物、住宿一体化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模式。 随着两区建设工作的推进，朝阳区在招商引资和服务国际人才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持续进行环境优化，提升区域综合承载能力。朝阳区商务局自贸区建设科科长盛季告诉记者，朝阳区在国际医疗、国际教育和金融政策方面都有相关项目在推进中。 我们启动了24万平米的具有数字化、现代化的这种北京嘉惠医院的建设，在和睦家还有五洲妇儿等国际医院，已经和40余家的国际商业保险实现了实时的结算，这样为国际人才在我区的就医提供了一些很丰富的方式和便利性。在国际教育方面呢，我们也是新设立了11所具有外事窗口的这个学校。金融方面主要是落地了一些自贸区内的首创那种银行还有保险的机构。 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主承载区的过程中，朝阳区鼓励室内免税店、跨境电商、网购保税等业态的发展，持续提升核心购物商圈的品质。宜迪港2期土方工程作业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郎园中央站台2期也将于年底前封顶，同步开展招商活动。朝阳区商务局四级调研员王炳慧告诉记者， 从事了商圈的这个数量和这个商圈的活跃度啊，在全市呢也居于首位，在首店旗舰店的数量上也居于全市的首位。今年前3季度，咱们朝阳区啊引进的这个首店达到了364家，占到了全市的52%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32，清瑞和江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今天国家医保局举行第1届中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大会，并正式启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3年行动计划。那究竟什么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这项改革将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看病就医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即根据诊疗过程中用到的所有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等，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使用多少，医保和患者根据比例就支付多少。这种模式下，可能产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还让参保人多花钱，医保基金多支出。2019年，我国开始先后试点 DRG 和 DIP 两种新型付费模式，来克服当前支付模式的弊端。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DRG 是按照患者的患病类型、病情严重程度、治疗方法等因素，把病人分入临床病症与资源消耗相似的诊断相关组，以组为单位打包确定医保支付标准。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是利用大数据将疾病按照疾病诊断加治疗方式组合作为付费单位，医保部门根据每年应支付的医保基金总额确定每个病种的付费标准。这两种改革都是通过打包定价的方式促进医疗机构转变运行机制，促使医疗服务提供方主动控制成本，为参保群众提供健康所需要的最适宜的服务。 打包的话呢，就是我们确定一个支付标准，确定支付标准之后啊，医院呢就会把它的医疗资源的消耗就作为成本来考虑，因此它就会呢控制成本的意识啊会更强，在注重质量和安全的情况下，用适宜的技术和方法来治疗我们的病人。 过去按项目付费的模式，医保只能被动买单，难以形成对过度医疗服务的有效约束机制。就医的时候，患者也会常常担心就医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不必要的诊疗、不必要的药品和耗材。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这一情况将逐步得到缓解。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给疾病治疗打包确定一个支付标准，结余费用成为医院收益，超额费用医院自负，能够推动临床路径更科学，药品耗材使用更合理，通过结余留用等方式让患者、医保和医药机构在降费提质上能够相向而行。 结余留用就是说，我们打包定价之后，它的收费跟这个价格的差额 就留给了医院，就成为他的合理的后裔。假如他超支之后不合理的部分，那我们可能就会由医院自己承担。 目前全国30个城市开展 DRG 付费试点，71个城市启动 DIP 付费试点。在实际操作中，试点医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山东是最早进行支付方式改革试点的省份之一，目前已经实现 DRG 和 DIP 两种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全覆盖。在医院端，诊疗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主动的控制成本，减少不合理的药品啊耗材的使用，同时呢，配合国家集采的这种政策，医院就会更多的去使用集采的药品，或者是耗材，这样减轻参保人的负担，省下的这些钱呢，就是医院的纯收入，这样政策能够更好的落地。 实行 DRG 和 DIP 支付方式改革以后，对于医院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促使医院和医生主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节约成本，提高疾病诊治水平，既有效地解决了过度医疗，又在医疗机构间形成了正向激励机制，促进了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虽然是医保和医院之间进行结算的事情，但是它却能够显著降低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国家医保局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启动了 DRG 付费和 DIP 付费的支付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地区的医疗机构在新付费模式下主动控制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诊疗、医药以及耗材项目，精细化管理程度提高，明显降低了患者就医负担。 试点城市实施实际付费以来，试点医院的医疗效率、资源配置等多项绩效指标均有了明显改善，利均费用也逐年下降。 近日，湖南邵阳市72岁的刘大爷因为胆囊结石诱发急性胰腺炎治疗后，办理出院手续时发现，相较于去年相同的病症，这次不仅住院时间缩短了，费用也有所降低。 自费不费少，原来是2500，现在这次2100，实际上3次大概是10天左右，这次8天左右。 刘大爷就诊的医院湖南邵阳市中心医院作为试点医院推行了支付方式改革，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患者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改革的成效。 百姓的住院费用明显降低，病人就医体验明显提升。今年10月 DIP 实际付费以来，我院入住的病例平均住院日和均治费用均下降约20%，初步实现了公立医院提质增效控费的阶段性目标。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3年行动计划。根据计划，支付方式改革将在3年内从101个试点城市推向全国。 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既提高了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增强医疗机构成本意识，也发挥了对医疗服务市场的调控作用，推动分级诊疗，形成科学有序就医格局，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医保高效能治理，患者高品质就医，三方共赢的结果。 支付方式改革呢，在医改过程中是起到基础性引导性作用。我们发布了支付方式改革3年行动计划，全面部署未来3年支付方式改革的实施，到2024年底，全国所有的统筹地区都将全部开展这一支付方式改革。到2025年底，支付方式改革要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 再来关注，为了破解罕见病患者用药难题，有关部门在行动。记者从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0多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经有40多种被纳入到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到25种疾病。 从2018年成立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罕见病用药也在调入之列。同时，通过对罕见病药品谈判准入，罕见病用药价格大幅降低。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涛在会上介绍，2021年一共有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达到65%。 据有关机构统计，我国目前各类罕见病患者大约有200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人， 面对日益庞大的罕见病患者群体，用药保证的步伐必须要不断加快。 近年来，我国对罕见病治疗药品实施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度。对于临床急需的境外已经上市、境内没有上市的罕见病药品，在70天之内审结。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石飞介绍，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相关事宜的公告，遴选发布了3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品种名单，鼓励企业申报。3批遴选发布的81个药物当中，罕见病治疗药品超过一半，目前已经有26个罕见病药物通过临床急需境外新药专门通道获批上市。 据介绍，2021年国家药监局新批准利斯普兰、口服溶液用散等10个罕见病药品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等罕见病。陈石飞表示，这些药品填补了国内相关罕见病治疗用药的空白，为更多的罕见病患者延缓病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带来了希望。 好，18:4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俄罗斯今天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42，这里是清瑞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安排，2022年元旦假期为2022年1月1号到1月3号，共3天。依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从今天开始，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是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购买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 在抢票过程中使用加速包真的有用吗？对此，铁路12306表示，消费者使用的加速包并不能拥有优先购票权，无论是哪款购票软件，都要在铁路12306购票系统排队。12306也提醒您，如果遇到所需车次席别无票，可以在线排队候补，当对应的车次席别有退票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购买车票。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开考，考试期间很多考生都会选择在考场附近订一间酒店，方便前往考场，上下午考试之间能有更多休息时间。很多酒店也是看准所谓的商机涨了房价。 有考生反映，全国多地很多考场附近的酒店价格翻倍上涨，原本一晚上100多元的房费已经涨到400-500甚至700-800元，即便成功预订也可能遭遇无理由退订。 针对这一问题，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下发紧急文件，要求在考试期间对考场附近区域客房价格实行涨价幅度控制措施，上浮超过正常平均价格100%的，按照哄抬价格行为予以查处。这样的举措能否得到推广呢？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央广记者的报道。 在江西南昌准备考研的王同学告诉记者，在拿到准考证知道考场后，他和同学第一时间通过平台预订了考场旁的酒店，以为成功付款后可以万无一失，谁知道几天以后酒店主动取消了订单，这个时候再找考场附近的其他酒店已经没得选了。 当时我们好几个同学就是守着点了，一直到考场之后我们就去订了那个酒店，订完的2天了，这边就打电话过来说我这个酒店客满了，要取消我这个房子。现在他这边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酒店取消了，然后1315那边投诉了嘛，因为我们当时订的时候就是有房的，然后过了2天之后他才取消了我们的房，估计他已经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别人。 在西安考研的叶同学说，学校考点周边的酒店每年都会翻倍涨价，远超过淡旺季价格正常的区间，他只好在考场3公里外订了一间民宿。 之前去订那种普通的酒店，基本上都是150到200之间，在这个区间内，考研基本上就是400往上了。我只能这样，我订完那个民宿之后它涨价了。他问了我一下，说是我干嘛，我说是考研嘛，因为附近的酒店已经订完了。然后我看到他第二天上架的理由就是考研房。 一些酒店工作人员也表示，考研那几天附近酒店都会涨，而且房间所剩无几。针对考生反映的问题，作为住宿预订的平台方，美团和携程都向记者表示，涨价是商家的行为，平台无法干涉，如果有恶性的推翻行为，平台会保障用户入住需求的同时对商家进行核实，核实成立会按照规则进行处罚。近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下发文件，决定在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期间，对考点较为集中的济南市长清区宾馆酒店客房价格实行涨价幅度控制措施，即在规定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宾馆酒店客房价格上浮超过正常平均价格100%的，按哄抬价格行为予以查处。根据通知，宾馆酒店客房正常平均价格由长清区根据现行价格情况，本着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原则测定。招生考试结束后，该项价格措施即行取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告诉记者，在酒店经营成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针对特殊的节点大幅提高价格，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预期，涉嫌违反价格法。但1997年公布的价格法对哄抬物价的界定到底是涨100%还是涨200%，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给各地价格部门留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各地价格执法部门应该有所行动，特别是当高考考研时，如果商家肆意抬价，岂不是等于可以用金钱衡量考生多久可以到达考场？ 那我觉得显然它是不合理的一种行为。依据我们价格法来说呢，它有可能涉及到这一种操纵这一种市场价格呀，或者说哄抬这种价格的这种行为。监管部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说你商家存在这一种相互串通啊，或者说哄抬价格呀，这一种不太好取证。这些经营者呢，觉得我也有自主定价权，你那边呢又不太好取证，这种侥幸的心理就导致了商家他就会趁着这种特殊的节点去谋取暴利。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扫码点餐将有重大变化，禁止强制关注公众号。如今很多饭店提供手机扫码点餐服务，虽然这一服务为用户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捷体验，但是由此带来的餐饮服务质量下降、消费群体歧视、个人信息泄露、强制关注公众号等问题接踵而至。 本来是既可以扫码点餐也可以人工点餐的选择项，如今却变成了变相强制扫码点餐。更让人不安的是，扫码点餐背后还暗藏着强制关注和信息收割的陷阱。 今年3月份，中国消费者协会曾经表示，扫码点餐不应该成为单选题，警惕消费便利变成消费烦恼。中消协提出，只提供扫码点餐涉嫌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不提供现场菜单有损消费者的知情权，新技术应用不应该成为特殊消费群体的消费阻碍。 近日，腾讯公司向开发者推送了关于自查扫码点餐强制关注公众号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平台提醒开发者自查是否存在扫码点餐强制关注公众号问题，并及时进行整改，为用户提供良好的点餐体验。平台将于2022年1月17号开始对于此类问题进行核查，违规的公众号将被限制二维码打开公众号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17号在维也纳举行，结束了第7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进程，同时决定今年年底之前启动下一轮谈判。当天，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利表示，本周的伊核谈判取得了良好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据伊朗媒体报道， 巴盖里当天在出席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会议后，向伊朗媒体表示，如果另一方接受一方的观点和立场，下一轮谈判就可能是最后一轮谈判，有可能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在回答关于当前谈判中分歧的问题时，巴盖里说，另一方已同意将伊方意见纳入伊核谈判的文件草案，并将以此作为下一轮谈判的基础。伊核协议相关方今年四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谈判举行六轮后暂停。第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11月29号在维也纳开始，12月17号结束。新一轮谈判将在今年年底前启动。 中国谈判代表、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大使率团出席了17号举行的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王群表示，经过高强度密集谈判，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七轮谈判达成重要共识，就核领域问题形成新的共同文件，为推进后续谈判进程、推动全面协议最终重返正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王群指出，当前伊核局势处在关键十字路口，中方赞赏欧盟作为协调员在谈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肯定各方在谈判期间所展示的严肃认真态度和灵活务实精神，高度评价伊朗同意在以往谈判基础上向前推进，欢迎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相关核设施监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期待各方继续团结协作，大力推进恢复履约谈判。王群强调，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全面协议，建设性参与本轮谈判，努力推动谈判取得积极进展。16号，中国外长王毅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通电话，就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提出了期望，明确了立场。本轮谈判期间，中方就谈判提出了重要思路和建议，中方已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各方代表团都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坚定不移维护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进程，为推动谈判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王群表示，中方期待第八轮谈判早日启动，期待着与各方再聚维也纳，将此轮谈判重要共识早日转化为最终协议。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美国、伊朗恢复履约谈判进程，建设性参与后续谈判进程，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成果。 再来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今天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俄罗斯表示，俄方做出退约的决定是因为美国此前已经退出，并且其欧洲盟友拒绝向俄方保证不会将其在俄领空飞行时收集的信息交给美国。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生效。条约缔约国可以按照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去年11月，美国以俄罗斯违反条约为由宣布正式退出这一条约。俄罗斯则表示，开放天空条约遭到破坏，其全部责任在美方。美方表示不再重返开放天空条约，使得俄方退出条约成为了必然。俄罗斯今年6月份宣布将在12月18号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那什么是开放天空条约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条约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2020年5月，美国方面指责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该条约其他缔约国通报退约决定。同年11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该条约。对此，俄罗斯方面曾多次强调，美国的指责完全没有根据，俄方已尽一切可能维持条约，但美国的退约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条约形成时各方所接受的条件。2021年1月15号，俄罗斯决定开启退约的国内程序。6月7号，俄总统普京正式签署退约的法律文件。6月18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于今年12月18号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俄方声明表示，在去年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之后，俄罗斯被迫启动退出条约的国内程序，条约遭到破坏，全部责任在美方。 实际上，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之前，美国已经退出了多个旨在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协议和条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毁约大国。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或单方面退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京都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此外，美国还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美国还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英国牛津大学2003年出版的《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一书概括说，美国的多边合作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多边组织是促进美国目标有效达成的合适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国动辄退群毁约的做法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众多批评。对于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国、德国等欧洲多国外长就曾于2020年5月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当时美国有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表示遗憾。声明指出，开放天空条约是加强缔约方军事互信的重要举措，旨在加大欧洲大西洋区域的透明度和安全程度。俄罗斯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破坏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应为开放天空条约的崩溃负全部责任。 再来看日本大阪市北区商业街一栋楼房17号疑似遭人纵火发生火灾，共有28人被送往医院。截至目前，已经有24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男性和10名女性。另有一名20岁左右的女性受到轻伤，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其他两人情况不明。 日本媒体援引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报道说，17号10点18分，位于大阪市北区增根崎新地的8层建筑唐岛北大厦4层失火。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电话后，派消防车赶赴现场，大火在30分钟后被扑灭。随后，消防部门将28人送往大阪市内13家医院，其中27人当时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 起火点位于唐岛北大厦4层的一个精神科诊所。大阪府警方表示，根据2名逃离诊所的患者的目击信息推测，一名50-60岁男子涉嫌携带不明液体纵火。警方成立专门部门进行调查。疑似纵火男子目前伤势严重，生命垂危。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杨迪，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